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。天大地大，世界比你想象 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《人间》，继续来听王杰的老歌《安妮》，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之一，1987年推出。《安妮》这首歌描写的是王杰的初恋，那个女孩的名字就叫安妮，美国和法国的混血儿。王杰在一次舞会上跟她相识，然而两人纯真的爱没有持续太久。分手之后，安妮因一场车祸意外身亡，王杰为了纪念她，就写下了这首歌。歌名也采用了他的名字安妮。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 再孤寂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在这里找到他的归宿，我是云云。稍后下一时段，千年阙歌，让我们继续在经典老歌中重回美好时光。 所有你想要的， 却一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。

扬琴，留在心里的雪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这边的朋友你好，会唱这首歌吗？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中国心这首歌已经是15年了，我看大家还是很小，希望我们记得这首歌曲好吧。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情，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来听周华健的老歌《刀剑如梦》，1994年推出的歌曲。周华健在演艺生涯当中形成了完全个人化的曲风和演唱方式，他的音乐呢给人一种清纯如水的感觉，尽管没有太多的技巧修饰，但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他的真心真情，给人温暖的感觉。 何去何从，爱与恨情难独钟，我刀花无长空，是与非懂也不懂，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是幻是空，我心一场春梦，生与死一切成功。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恨

这首歌由三毛作词，它表现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怀念。而齐豫既柔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，把这首歌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，使他很快成为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，也成了齐豫的代表作之一。 不要问天空飞

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苏芮在1997年演唱的歌曲《花若离枝》。苏芮的演唱风格鲜明，独树一帜，她的歌声具有特有的韧劲儿，再加上宽广的音域，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沧桑感，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。